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21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近日宣布，7个国家获批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分别是巴林、塞浦路斯以及萨摩亚、玻利维亚、智利、希腊和罗马尼亚。至此，亚投行成员已扩容至77个。近日，证监会核准了10家企业 IPO 申请，投资总额不超过62亿元。近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制定和执行住房的限购措施，特别提出凡首都重点地区要提高门槛，从严调整限购措施。中国铁路总公司消息， X8024 次中欧高列从义乌西站鸣笛驶出，这列满载小商品、服务等货物的列车是今年开行的第1000列中欧班列，列车发车量同比增长158%。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使患者得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河北燕达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权威专家来院会诊，并面向广大百姓进行面对面的开堂授课。会诊时间每周六日，授课时间每周六日下午2点。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像深中人眼里。是苍天散一去，敲不回。几许深情该算谁？我主动是为。一夜秋，十年等了黄泪。对横阳掩映洛阳花色，我这是欲言不退，是这里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在听节目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三河交警温馨提示，城市道路车辆行人密集，交通安全风险大，请货车驾驶人在城市道路自觉礼让行人，拐弯时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周边其他车辆和行人，切忌违反交通信号，杜绝闯红灯。国道省道车流量大，交通条件复杂，请货车驾驶人在国道省道上守法守序通行，切忌超速超载，杜绝逆向行驶和强超强毁，祝您一路平安。 Love 是个随手扔的玩具，撒那一地从不整理，你

绝不要爱的复杂，我的心将不设防。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一，农历4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目前来看，本周的晴天是非常多的，从周一一直到周四都是晴天。那周五会转为多云的天气，预计本周六会有多云转小雨这样的情况。更长时间的话，预计周日也会有雨水天气。来看一下气温情况，本周白天的最高温度是在27度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温度13度到19度之间。很多朋友在家里的时候已经吹空调了，提醒大家盖好肚子和膝盖，不能因为天气热就太任性了，保重身体，要预防空调病。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度。廊坊晴，27度到14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27度到15度。近邻天津多云转晴，28度到1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从未的激情，陆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先说到节流为粉丝发怒哈，类似的事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似乎影响力就不一样。比如说当年刘德华维护女歌迷的时候打保安了，那些粉丝说什么好 man 啊，好帅啊什么，这个事情被解读成刘德华英雄救美男子气质的体现，这固然是刘天王的个人魅力，但是本质说也是天王的凡人化，因为娱乐工业变了。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的向往，野马星空的生涯，一个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低头的瞬间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自由的世界，独自的清澈高原，生态的永不凋零，蓝莲花。 粉丝的角度来看，看到自家偶像如此保护自己而选择无视杰伦的言语过激，也是属于有情可原。我也不觉得像很多网友说的那样，在这件事情上杰伦的粉丝帮了倒忙，部分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杰伦的黑粉抓住了口实大做文章，他们的盲视也是在跟黑粉的较劲。 那天忽然倾盆大雨，忘记关是一步今明天的天气是雨难放弃，仿佛不记得那一季霎时的雨季，

这个印象都不是太好，因为他们是粉丝和偶像亲密接触的直接障碍。粉丝、明星和保安之间的冲突，在演唱会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归根结底可以看成理智和情感的一种矛盾，次序和失序之间的一段矛盾。 我和你 你放弃没理由的离去，让我听一听，不要怪我会哭泣。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而已。不要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你，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洗礼。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不允许。没理由的离去，让我听一听，不要怪我会哭泣。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而已。不要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你，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洗礼。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没有恐惧，没有过去，只是你跟我而已。不要说的太多，让我感觉到就可以。再好的你，再坏的你，都是生命的洗礼。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不要等得太久，我怕时间会不允许。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全省绿色施工和扬尘治理观摩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住建厅有关负责同志和省内各地部分施工企业负责人共300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共同观摩了燕郊高新区内中建二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施工的安邦保险燕郊后援项目现场绿色施工及扬尘治理工作情况，进一步深化施工企业绿色发展理念，强化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引导和督促建筑工地企业及项目单位推行标准化管理，不断提升全省施工安全生产水平和建设领域绿色化水平。会议要求各施工企业负责人要认清形势，认真思考，进一步提高对施工扬尘治理的认识，坚决遏制扬尘生产，切实做到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无死角。建筑工程扬尘治理要秉承谁建设谁负责，谁施工谁负责的原则，对施工现场企业落实道路硬化、施工围挡、车辆冲洗设备、裸土覆盖等扬尘整治措施进行严格审查，凡是审查不通过的，一律不予办理一切相关备案手续，一律不得开工建设。

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母后，走在那人潮拥挤的街头，一切动作都是季节的重复，脚下的冬也被越左右。你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母后，脸上却不着一点笑容，眼中盛满心酸无助的泪水，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哦哦哦，夜下追求。哦哦哦哦，夜无暇。哦哦哦哦，所有付出只想换真心的梦游。哦哦哦哦，夜下追求。 3000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稳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路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我

一直夜，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也许你没说你爱我，可是也没说不爱我。男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你说得很对，可是我为了谁冒险？我不是神仙，我也会抱怨，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爱情偷走了我的理智，你笑我死心眼，爱你浪费多少时间你不会发现，是你给我泪里的血，是你给我哭里的甜，是你带着我越过了极限。幸福蒙住我的眼睛，也让我死心眼，爱到莫名其妙出现，我睡得很甜。是我忘了还有从前，是我 杰伦新演唱会。坦率地说，这个事情本身真的蛮小的，周杰伦不过是言语过激，但人家已经第一时间通过上官微向保安道歉了。5月1号下午呢，特地录了一段视频再次道歉，知错能改就是好人，无论是杰粉还是杰黑都可以息事宁人了，但偏偏会炒成这两天的娱乐头条。哎，是不是新的一题在推波助澜？我觉得有点可能哦。 我记得那一天，男孩吻着女孩的脸，下着雨的捷运站前，冷冰冰马路边，看着他为她戴项链，听着你送我的音乐，我爱你的那几年，那是几岁的雨天，却刮着风的今夜，走